杯水都不要过来挡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，难言这风雅不为痴情之爱花。 走的再远，走的

今天是4月30号，全国交通安全反思日，杜绝交通意外，从你我做起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向着家钻低头追，参加这场期待已久的化妆舞会。我知道这将是我唯一的机会，与你熟悉却又陌生的相对。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平凡而无畏，却从来没人注意到我的内在美。或许这是个流行戴着面具的社会，而我也尝尽了被忽略的滋味。

Feel the pain, hey Jude, refrain. Don't carry 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上学。